点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写给你的信中，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。你仿佛从没见过我，只是让我梦成空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云连着天，风吹不散，树靠着山，雨打不断，雨有的欢，时大不乱，我爱的人，爱的心甘情愿。要快就快，这要命的爱，让人尝尽不自由的无奈。要快就快，这剪不断的爱， 让人痛饮一生爱的悲欢。如果不曾拥有你，我都不懂怎么爱。是你让我感到自己的存在。如果不能拥抱你，还有什么可期待？是你带我走向幸福。尝尽不自由的无奈，要怪就怪这剪不断的爱，让人痛饮一生爱的悲欢。如果不曾拥有你，我都不懂怎么爱。是你让我感到自己的存在。如果不 是啊，看着这世界。

执着每一句誓言，是我自己不看不听也不理谁的规劝，你已经都哭得厌倦，是你爱的不管不顾，让我在刹那之间，真可惜你疲倦，你的爱像一场风雪，失去一切我也无所谓，就算碰到流泪，我该说我活得不惭愧。不管爱上一场风雪，真心踏遍一个新世界，寂寞的确安全，是爱让人有勇气摧毁。那些需要祈祷的日子，面对爱的风雪一碰就碎，我的心已决，哪怕我 FM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想的那些回不去的瞬间，可是我从没改变，我怎么改变，我怎么找也找不到那从前的脸。